是我梦中的眼睛。山中有一片晨雾，那是你昨夜的柔情。我要登上上山顶，去寻觅雾中的身影。我要跨上骏马，去追逐遥远的星星。心中的